桃花朵朵开，随着温暖的阳光让气温节节攀升，不仅花儿都开了，暖气也要停了。今天24时，北京市将正式停暖，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保暖，预防在停暖之后因为不适应室温的变化而生病。由于供热启动和停止都需要一个过程，停暖面积以小时的进度向前推进，每小时的停暖面积将按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供暖系统的特点区别确定。所以供暖结束后不要将暖气片和管道中的水自行放掉，暖气水可以延长暖气片和管道的使用寿命，一周内也最好不要改装暖气管线，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漏水。暖气，我会想念你，请出张震岳吧。 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想念你，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999路况播报，我是 KK， 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京开高速北向南的方向，从福兴路到宏康路有 1.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4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望河桥附近有 1.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6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的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安祥路有 2.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再来看一下机场高速南向北，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 6.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1公里。接下来看一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南三环西路西向东，从开阳路到南三环中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东五环路南向北，从京哈高速到远通桥有3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 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999， 待会儿继续陪你来听歌咯。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胡彦斌最新的单曲《剃刀边缘》，同时也是由文章指导、文章马伊琍领衔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剃刀边缘》的主题曲。一首摇滚色彩的歌曲诠释主题，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不断爆发升华，紧扣人心，有一种默契叫做心有灵犀。首次曲剧合作，胡彦斌和文章两人在创编选曲的时候也是擦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让我们随着情节一起经历这场胆战心惊、硝烟弥漫的战争吧。胡彦斌，剃刀边缘。 不是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崎岖不下的网，不睡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是善良，善良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游走在剃刀的边缘，每一步都是个造化，爱情守在你的身旁，哪怕子弹只破爱与风随风淡，不是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崎岖不下的网，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不是的血的就是善良，善良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 整体的

我想知道有多可靠，在你的眼角藏着一点点情调，你很好，就是微笑不多的手碰到，我需要爱情的冰刀，挑起我高冷的心跳， 这个完全出乎我意料， 会不会是爱情来了，为什么开始不骄傲，每一次看见你微笑我总是来不及思考，会不会是爱情来了，为什么总加速心跳，当你说爱我好不好，我的世界只剩这一秒，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999路况播报，我是 KK， 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普通道路，东四环南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大洋坊路附近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南三环东路辅路西向东，从横一条到方庄南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首都机场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从花园路到安贞路有3.2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再来看一下东三环中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锦华南街有1.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 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 九九九，待会儿继续陪你听歌喽。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地方，怀着厚望，定会失望。其实这个抒发我未忘，情若太狂，叫你怯慌，然后我要背起这罪状，连锁。

对自己表白，越表白越发现这现实的无奈，有些事不是妥协就会很自在，别人眼里你是活该，要记得也要精彩的风景，逍遥自在就好，大不了无可救药，激情在油门中喧嚣，有柔情有呼啸，快乐逍遥开心就好，明天的等待不如当下微笑，你去用铁骑剑开风的浪潮，风吹起就好，常常在无人的时候对自己表白，越表白越发现这现实的无奈，解释不是妥协就会很自在，别人眼里你是活该，要记得你要精彩的风起来，快乐逍遥自在就好，大不了无可救， 快乐就好，买的放心也就开心快乐了。当然不管是网购还是实体的消费，最好保留好发票，以便发生质量问题的时候可以更好的维权。以后除了拨打12315热线进行消费维权外，消费者又新增了一个维权的途径，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于2017年3月15日，也就是今天正式上线。上线运行之后，全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等方式登录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网址是www.12315.cn， 微信公众号是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微信小程序的名称是12315，手机 APP 名称是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运行以后将和原有的12315投诉举报热线电话一起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真是火力全开。王力宏， 要一步注意步，愿再做努力，我这大门被入侵，你说泪滴可靠，我说何必怕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别向他们磕头，幻化是不起来，在每个瞬间被有人深呼大气，绝不允许失败，胜利不必等待，机会 music man 的到来，突然间整个世界越入侵了血脉，这次的战略 passion, feeling of a big emotion, trying to assign responsibilities. Gonna stop this negativity, turn it into positivity with integrity. Getting out of me for all to see. This night for a party, but even if the game us, try to frame us, but nobody can shame us. I'm a seriousness versus I need. When danger goes to death, I should take your fight. Chance so lucky, yeah, but you love should fly. 通州波士城达奔驰 4S 店三周年店庆啦，30台限时特价车等您来。3月17日前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可以在3月18日店庆日当天享2000抵2万优惠，2000抵2万哟。详询通州波士城达奔驰 4S 店8088-9588，8088-958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 KK， 继续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1.2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望河桥附近有1.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7.3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再来看一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再来看一下东四环中路南向北，从广渠路到四惠桥有2.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 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堵车不堵心，待会继续陪你听歌喽。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我们找到命中注定的恋人概率是多少呢？长期单身的英国数学家彼得巴克斯曾算出，找到理想伴侣的几率只有285000分之1，比买彩票中特等奖可能还小。而对于彭坦和春晓来说，他们彼此便是这285000分之1。是的，在昨天的白色情人节这天，彭坦和春晓如约为我们送上了2017年情人节单曲《下雨天真》。这首歌采用了同期录音的制作方式，一家三口在棚里同期录音，甜蜜的小细节都能够被捕捉到。新鲜送上彭坦春晓《下雨天真》。 下雨天。

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185-0103-0708。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999路况播报，我是 KK， 为你来刷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一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从丽泽中二路到新北路有2.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再来看一下普通道路，西大望南路南向北，从小武基路到鸿雁东路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东直门内大街东向西，从东直门南小街到雍和宫大街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 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 九九九，堵车不堵心。待会儿继续陪你听歌喽。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减肥只是减体重吗？你的减肥动机不纯啊朋友，只关注秤上的数字，体重变化的减肥是非常非常不健康而且不科学的。减肥不等于减体重，减肥的关键在于减去身体内的肥肉脂肪。不同脂肪含量的人可能体重相似，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身材，只要减去5%的体脂，身体出大事儿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减肥的开始阶段会减去非常不健康的过量内脏脂肪，也就是堆积在内脏周围压迫器官血管的脂肪。当我们减去了这部分的脂肪，我们的身体也就更轻松更健康。所以热热身，咱们开始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999路况播报，我是 KK， 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京开高速北向南的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1.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从四惠桥到惠河南街有3.4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河园路到三元桥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从机场第二高速到平房桥有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光华路到东三环北路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从丽泽中二路到新北路有2.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 999，堵车不堵心。好音乐继续送给各位。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昨天24时，2017年第五次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原油国内0.06元，95号汽油和0.07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节省3块钱。一天一点爱恋，来吧，梁朝伟。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 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